上星期我哋其中一节节目就讲过啊，如果真系打仗，幻想我哋应该要点样匿埋，点样生存？唔够一个礼拜啊，中印边境就出现咗少少嘅冲突。咦，同我哋上一节讲嘅幻想差好远、啊，果然系古代文明国之一啊！连打仗都要用一啲古代文明嘅方法，系乜嘢？就系、是、互相掟石仔咯。哇，咁就唔使担心啦。如果真系开战，可能都系拎喺个锄头、剑仔嘅啫。咁我哋可以继续喺香港揾食、唱 K， 同埋去日本旅行咯。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印度手机市场咧，原来有一半咧系用紧中国手机嘅。咁印度政府就话啦，华裔中国手机制造商正在窃取用户信息。哇吓、啊！中国全部微信啊、微博用户就真系笑得好开心，问佢系咪讲紧栋笃笑啊？喂，今日先开始怀疑，早啲过嚟请教下强国嘅人民啊嘛，真系好傻好天真咁样、啊。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翻到嚟今次嘅强国生还者，大家好。 大家好， 诶，听翻 MJ 嘅头先嘅引言啦。其实系人都知噶啦，QQ 啊、微信啊，包括小米电话啊，全部都有呢个咩摄听啊， 系啊， 或者有呢、這个。勾线啊呢啲嘅功能一定有嘅。 我近嚟呢我除咗用 iPhone 之外呢我有用另外一部 Android 嘅电话啦。 係 啦。咁跟住我就我好少用 Android 嘅电话嘅。咁跟住我就觉得佢用电好劲咁样。跟住我就问下我啲同事喂点解佢用电用得咁劲啊跟住佢帮我 check 啦。佢话跟住 check 呢就係原嚟喺嗰个微信呢就係咁喺度唔知 run 緊一啲嘢咁样啦。总之就用电最多就係嗰个微信啊咁样。就估计就可能系运送一啲信息咁样翻大陆啦，咁所以系啊，即系我谂呢个系公开嘅秘密嚟噶啦，系啊，不能不说的秘密咁样。 所以呢个咧，我喺国内咧，以好几集节目啦，我哋之前嘅都讲过，啊有微信支付啊，或者乜嘢好方便，但系一般嘅情况下，我都系最多都系摆千零蚊、几百蚊落呢个咁嘅微信支付户口嘅啫，因为真系惊唔小心可能 forward 咗啲嘢啦，或者 send 咗。啲国家唔认可嘅信息啦，就即刻拉人封铺，冚咗个微信。佢唔会即刻拉你住嘅，唔会话边你扑街，即刻拉你。佢先封咗你个微信户先嘅。咁啊，可能告示你啊，警告你啊，一段时间。我之前有个朋友喺薄熙来嗰阵时期发表过啲薄熙来，问佢，主要讲薄熙来一啲嘢就，重庆其实做得几好啊，即刻个微信封咗两个礼拜，咁样啫。系啦，所以仲话摆钱落微信啊，即系唔好话摆钱到微信啦，摆钱到大陆嘅银行我都唔想啦。 其实我觉得佢哋系即系点样咧，好多字系用唔到 嘅， 即系每一件事发生咧都有啲敏感词咧会俾人 block 噶嘛。即系譬如薄熙来咁样，可能佢当嗰个月啊最 hit 嗰阵时咧，即系个薄字啊、来字啊都唔得嘅。 系啊， 咁点算咧？ 用啲同音字咯。 你来食饭嘛？咩？你回 食饭？用啲同音字啦。嗱，而家中印又打仗啦，咁啊唔知会唔会？迟啲连印度啊，又个印字又打唔到啦，个度字又打唔到啦，唔知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咯？咦，讲开打仗咧，即系而家唔好话打仗啦，大家呢个所谓嘅擦枪走火啦，我谂我初头谂咧，即系会开枪玩乜嘢？ 系 咁啊，冇谂过喂，大佬，即系以前攻城咩，掟石仔、投石车咁样。 哦，你个引言 系啊，觉得好荒谬喎。 系点样啊？件事可唔可以讲下？ 好似就係话喺个边境度可能就係言语不合啊，互相推推撞 撞。即係中国嘅士兵，中国公安吓、军队啦。 军队啦，印度嘅军队。印度军队。掟石仔囉。 OK。 係啊，即 係。係咪企喺自己嗰个边界度唔过得去咁样啊？ 咁啊，我冇认真睇个新聞啦，但係我见到都觉得好奇怪囉。咁不如吐口水。 嗱，站喺世界和平主义嘅我身度呢，我觉得系好事嚟嘅、 啊。 即係我听个讲法呢就话唔系讲法，系电影嘅对白嚟嘅。佢话咧，跟 can kill people 咁样、，people kill people 系啦，即系其实我哋而家制造好多嘅武器出嚟咧，迟早整死人类噶。 正如我第一节我都讲过嘅，人类系动物世界里面唯一一种系会欺会 互相伤害啊， 残杀自己同类嘅动物嚟嘅。 其实而家人类系最安全噶啦，即系理论上啊，而家地球上有边即系除咗细菌嘅病菌啊嗰啲，有机会整得死你少少人之外，你而家其实系即系叫做称霸地球噶。 系 系啊，你自己我哋人类只有打生打死啫嘛。 系咁，所以咧，即系中印呢个打仗啊，真系唔知道会唔会真系发展落去啊？不过如果真系发展落去咧，冇事嘅，大家可以照常去翻工揾食、唱 K 去日本嘅。 唔嘅，我哋成日中国游，我谂而家咧先至越嚟越兑现到佢哋嗰啲，唔知道算唔算系预言定系诺言啦。佢哋好似日日都系俾咩全世界围堵佢哋咁样噶嘛，全世界都迫害佢噶，系啊，我哋日日都有国家安全嘅问题，系啊，刘晓波呢啲啊破坏国家安全啊，吓好多嗰啲六四稍微帮六四嘅民运分子讲句嘢嗰啲人又系破坏国家安全。稳定啊，咩危害国家政权 啊，颠覆国家 啊，颠覆国家政权啊，好危险啊！我哋 即系谂下咧，即系讲开我哋国家嘅恩怨情仇啊，即系我谂唔到有边啲外国势力系有恩或者系有情咯，大部分系有嘅，但系大部分都系仇恨。 咁啊，睇下由边一度开始数起啦。我因为我哋香港咧都多印度人啊嘛，咁我都有啲印度人朋友嘅踢波啊咁样咧，有啲印度人球队咁样嘅。咁印度人我唔知啦，可能佢喺香港啦，即系讲啲好听啲嘅说话啦。佢话我哋同中国好 friend 嘅，我哋都系咩四大文明古国啊啲咁样，佢识讲嘅，系啊。咁跟住同香港就更加啦，即系香港以前都有好多印度人喺度生活，佢哋都当自己系香港一部分咁样啦。咁同埋就大家都系好多人嘅，咁样就话，即系大家都系叫一啲以前俾人觉得好落后嘅国家，咁而家都发展得几好嘅咁样，系啦，咁好似有种难兄难弟嗰啲感觉嘅。 其实印度同中国咧有地方似嘅文明古国啦，睇 M J 所讲，一样都系超过十亿人啦，两个国家加埋几乎应该占咗三分一嘅地球人噶啦，两中国同印度加埋，因为应该差唔多接近三十亿噶啦。如果两个国家加埋， 最多 咁啊，以前中印咧就等于两兄弟两个老人家咁样啦，其中大家都系文明噶嘛，都系历史遗留落嚟文明古国啊嘛。咁呢两个老人家，其中一个老人家就弹起咗啦，开始威啦。咁啊，本来一路都睇唔起另外一个老人家嘅， 系 咁啊，印山啦睇唔起，阿中山睇唔起印山。 O K， 咁点知印山呢几年咧就慢慢做。起咗，尤其是印山啲 IT 系得到国际认可嘅， 系 好多 IT 公司美国系搬去印度嘅，将 headquarter 系啊，即系会有咁嘅情况。所以而家点解中山会开始忌惮呢个印山，而开始慢慢越嚟越多冲突咧？就亦都系可见其中原因咯。 同埋我见即系譬如印度佢又系崛起中啦，中国又崛起中啦，我觉得吓唔知系咪我哋熟中国关系啦？佢哋冇咁。嗰种叫咩啊？嚣张噶，即系冇咁话。 印度唔会嘅，印度应该一般净系强奸啲妇女。 即系强奸案比较多啦，呢个系佢哋比较负面嘅一个认识嘅佢哋。 佢哋应该睇得日本 AV 多，因为究竟一架车度。 但系佢都系好，即系佢好多咧。我嗰阵时有一轮做嗰啲做啲生意咧，同嗰啲尖沙咀嗰啲钻石啊、金啊嗰啲嘅出口商啊、贸易商啊嗰啲去沟通嘅，即系佢嗰啲都应该系一啲。比较有钱嘅人啦，但佢都系好谦虚噶，好有礼貌噶，系虽然你英文衰啲，可能有啲气味嗰啲咁样，系呢啲我哋对佢嘅少少负面观感，但系即系个感觉应对社嗰种系唔会话好唔舒服嘅，但系反而有啲强国人唔系噶嘛，喂我有钱大晒，嗰种嘅嚣张态度好大分别，我觉得。 至于 M J 所讲有冇气味咧，我哋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讲嘅，可能喺鬼佬嘅角度，即系喺西方人嘅角度，亦都会觉得中国人亦都会有阵味 啊，系啊， 或者系中国人嘅角度，亦都我哋觉得印度人有味啦，即系唔同民族随住你身上面散发咗嗰种味，就系同你食乜嘢有 关，系， 所以都唔出奇。啊，讲完印度啊， 仲有咩恩怨情仇嘅其他国家？ 啱啱讲日本啦、 日本中国人好鍾意嘅，佢最鍾意阿苍井空老师㗎啦， 阿苍老师啦，即係而家去到呢个21世纪啦，咁以前上一代嗰啲仇恨呢好似系选择性啊，对自己有利嘅时候呢就攞返出嚟讲。 即 系每次有啲咩洽谈啊攞着数嘅时候呢就攞返以前嘅嘢出嚟讲。如果唔系正常嘅情况呢就 相安无事嘅，互相都做生意嘅。 系啊，我都唔系好搞得清佢哋嘅关系嘅，即系好似每年都有一个点样日本去参拜靖国神社，咁跟住大陆呢边咧就强烈嘅反对，强烈嘅示威， 嗰啲就走出嚟啦。 系啦系啦，咁应该其实我觉得吓、理论上啊吓，就应该系即系不共戴天噶嘛，好多嘅嗰阵时系日本仔侵略我哋啊，好多呢一啲嘅故事讲咗俾我哋听啊，咁我记得我中学时代听到啲故事，唔知咩抌个 B B 上个天度，一支枪啊，整啊怼死佢啊，呢啲咁样听落都觉得好愤恨啊咁样噶嘛。咁、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咁又觉得咦唔系，其实日本人有即系有佢哋，我觉得值得欣赏嘅地方啊。咁同埋我亦都见唔到我哋强国嘅所谓嗰啲态度，唔觉得同佢好似好大仇口咁样、入周围香港好多人中意食日本嘢，我相信。 所以我觉得而去到而家今时今日嚟讲，中国每次都系要同假仔喺国际舞台上面攞着数啦，倾好处啦，或者有啲咩真拗矛盾嘅时候咧，就系、搬翻追历史啦，就攞翻历史出嚟讲啦。如果冇乜嘢嘅时候，大家都系兄弟帮啊，互相去倾偈咁样咯。 我想问嗰阵时咧，香港咪有一轮系都几热烈咁样去做呢个保卫钓鱼台运动嘅，你嗰阵时有冇参加过啊？ 应该好几年前， 唔止都十几年前。 系啊，冇嗰阵。 我系第一次嗰阵时叫做有份去接触呢个社会运动啦。 系 咁我当时都觉得系啊，日本仔真系好过分啊，好嚣张啊吓，话咩我记得嗰阵时有个导火线嘅日本仔话如果有啲渔民咧去经过佢嗰个钓鱼台嘅区域咧，咁啊麻烦佢申请签证啊，先可以上去啊。咁样，我当时都有去坐喺度静坐啊，喺度咩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啊呢啲咁样嗌口号咁样嘅。可能算系第一次参加社会运动。咁我反而觉得日本咧喺强国嘅需要，强国嘅一个做法嚟讲咧，系一个需要嘅存在嚟噶。即系要一个咁样嘅假想敌啊。系啊，跟住先可以凝聚到呢一个民族嘅力量、民族意识，从而咧大家同仇敌忾啦嘛。 系 我同你，我同阿 Win 要团结，唔系咁容易噶。不过如果有同一个敌人之下咧，一齐讲，哇系啦，八旗又衰啦，八旗又去玩啦，八旗又射波啦，咁样咧，好容易团结噶。而日本咧，正正系俾咗中国一个咁样嘅一个 假想敌咯， 系啦， 一个假想 一个咁样嘅角色，然后咧就去多咗去控制佢啲人民。喺当时嘅我咧，我相信喺而家强国。定义咧，我系好爱国嘅，系，但系逐渐地开始大个啦，唔系中学生嗰种你讲嘅故事我就听嘅年代咧，我就开始觉得，咦唔系，战争嘅嘢真系有对有错，而人哋嗰个民族亦都有佢值得欣赏、值得尊敬嘅地方，而我哋民族亦都真系有值得去思考反省嘅地方。 系。所以嗱，讲完日本啦，讲咗咁多日本啦，其实日本同中国咧喺应该系明朝开始，应该或者更长远嘅时候，有呢个徐福啊带领全500童男童女去东瀛攞呢个长生不老药啊嘛， 系 你有睇噶？列明师传奇啊嘛，就系秦始皇年代就开始产生关系啦。咁啊，不过要等我哋嘅历史系专家白旗翻嚟先有一个。 啲系野史嚟嘅， 真系有讲过嘅。徐福当年带500同男同女，就形成咗今时嘅日本人啦。 系 有人咁 好多讲法嘅，咁但系佢哋又真系，即系我咁睇啦，即系嗰啲历史我都好难分边个真边个假嘅。咁但系我觉得我哋系即系日本中国南韩啊呢啲咧系同宗同源嘅。我几相信我哋以前系同一国嘅人嚟嘅。系啦，咁 尤其是韩国啦、朝鲜。更加多啦， 系啊，中国都有朝鲜族啊， 系啊， 佢都系用汉，佢都系自己嘅名都系汉人嘅名嚟嘛， 系啊，宋仲基啦， 按正焕啊，金啊， 金日基最多啦，系啦， 系啊，韩国吓，韩国又同我哋有咩恩怨情仇咧？ 韩国啊，如果以前就多啦，尤其是以前韩国系一个附属国嚟啫嘛，主要系个呢个立功啊，即系俾钱我哋国家使咁样嘅，一路以嚟都系嘅。咁太远唔讲啦，因为历史专家白旗唔喺度啦。咁啊，讲翻近啦，尤其是近呢十年最多噶啦，大叔啦 ，PSYSI 啊， 西 系啦，咁啊，越嚟越多啦，包括宋仲基啦，即系呢啲系一路近呢代系影响我哋。 我一路觉得韩国咧，应该就同我哋最 friend 噶啦，因为咧佢又即系。 表面感觉上啦，佢冇日本仔好似咁野心勃勃啦，冇乜杀伤力嘅。咁然后娱乐文化啦，有好紧要嘅。我哋以前香港娱乐文化好好噶 ，by the way。咁而家就冇计啦，韩国嘅无论音乐啊、组合啊、跳舞组合啊，或者韩剧啊，来自星星的你啊，天我的卡都太远啦，突然讲咗咁远嘅添。近嚟嗰套系咩啊？阿宋仲基嗰套系咩啊？ 宋仲基嗰套啊，真唔记得咗， 死啦！真系《太阳的后裔》啊， 我唔 得 韩剧嘅， 系啊，即系呢一啲文呢一啲韩剧文化影响得我哋好深嘅。咁我以为好 friend 啊，唔系，近嚟都真系有啲嘢发生。 只可以印证咗一个世界冇绝对嘅朋友，永远嘅朋友 系 只有永远嘅利益。 但系近嚟呢个发生，我觉得就即系都系有啲。都是政治啦，即是人哋喺嗰个咩呀萨德系统啊。 是波防。 是啦，人哋喺自己国家嗰度做一啲嘢，咁你话你可以咁睇嘅，即係我哋而家中国嘅传媒就即係包装到件事好似係呢个萨德系统就針对中国嘅。咁跟住就韩国佬啊听美国话咁样作为美国嘅走狗类似啲咁样嘅报道去讲佢啦。咁跟住好严重嘅其实我或者我用渔民去咁样讲啦，即係啲渔民真係又顺从呢一个主权率啊，又觉得我哋要抵制韩国啊，话咩乐天嗰啲全部唔可以喺度生活。即係佢哋都认同咗中国呢种模式啊。唔系讲道理，我哋唔讲道理。系啦，总之而家我就觉得你唔啱，系啦，咁跟住我就诋毁你，抵制你，你就唔好知喺我地方搵食。然后嗰啲韩国餐馆全部都唔使开啦，我唔理个韩国餐系咪中国人开啦、 嗯， 入去甚至入去食嘢嘅人都闹， 都闹， 系啊，咁即系做咩啫？即系全部人，即系如果你我哋一路都咁嘅态度咧，我哋而家强大就好地地啦、嗯，你唔好有一日真系少少地即系冇咁强大啦， 即系硬着陆啦，经济硬着陆啦，咁啊可能就真系冇朋友噶。 冇啦，你当时点样对人啊？ 系 啊，咁人哋到你人哋强大嗰阵时候，你谂下人哋会点样对翻你？ 嗯， 系啊，你唔好去其他地方搵食咯。我哋唔系讲道理噶，即系系咪一个格？我哋系咪要认同呢一种嘅嗰种价值观咧？ 所以可以咁讲啦，我哋同阿韩国啦，同南韩啦，阿韩山啦嘅关系咧，只不过系普通朋友咯，亦都未到知己啦。咁因为少少嘅一个阿韩山装一个保卫自己嘅系统嘅时候，可能真系影响到中国嘅。影响到中山，搞到中山自己心里唔开心，就觉得影响到佢嘅私隐，发个导弹都系俾人中途拦截嘅，咁所以就唔开心，所以亦都未系称得上一个知己啦。当呢两个系一个人啊， 已经算系比较 friend 嘅，已经算比较 friend 啦。 但系唔系，表面上吓最 friend 嘅好似系阿 鹅仔，鹅仔 唔系 鹅仔同阿 金仔， 系 啊，剩翻唔多时间，你讲下金仔啦。 金仔就真系大家都有一个相同。嘅价值观啊，都系一个共产 系啦、啊。哇，原来你可以咁样控制你人民噶、啊，我又试下先，我又跟下先啊，系咁、啊、样控制正、 啊，系啊， 我要打呢种宣传战。嗱、啊，我觉得咁样嘅金仔似咩咧？金仔咧似系我哋，即系我唔知有冇自大啦，似我哋强国嘅靓咁样噶，阿烂命强咁样吓，有啲咩污糟邋遢嘢咧，就叫阿金仔做咁样，即系咁样嘅角色。 但系冇谂过金仔其实有一次靓坤嘅，即系阿强国就系大佬 B 咁样，嗰度好地啊，靓坤跟阿大佬 B 揾食嘅，跟住之后突然间屈美十啊，大佬 B 阿靓坤就弹你咗啦，咁啊已经脱离咗大佬 B 嘅， 反噬翻你噶， 系啊，即系呢啲关系，即系可唔可咁讲喺共产主义奉行共产主义底下，系咪都冇一啲好嘅政治观念或者好嘅价值观咧？大家都系利益。建造喺利益上面， 一嚟系利益啦，二嚟即系你呢一种极权主义啦，或者咁讲，会带俾你嘅系究竟你系会即系更加文明啦，更加去讲道理，定系将你带到去一个变成即系都完全唔使讲道理嘅一种偏激嘅人？我觉得答案系显而易见嘅， 系咁啊，所以金仔要小心嘅，金仔系一条靓， 其实 金仔要小心嘅， 其实咪好似养住个黑社会喺身边咁样咯。咁、你有事要个黑社会帮手嘅时候，可能靓坤都有讲义气嘅时候嘅，系都有帮你撑，帮你打。走啲人嘅时候，咁但系当靓坤要吸毒啊，咁样你又唔俾毒品佢嘅时候，你睇下佢又点对你啊？ 系，咁啊，时间关系，我哋讲唔到啊，鹅仔同埋阿美，阿美都讲唔到。 美国仲有40秒可以讲下佢 生意伙伴咯， 我觉得都系暗战嘅敌人嚟 嘅。系啊，就是、阿美同阿中山可唔可以发展一段爱情 咧？想嘅，即系日日都相睇嘅，系啦、啊，好似有倾电话咁样嘅。听讲 电话， 听讲习近平同特朗普喺倾电话噶嘛？系啊，咁、啊、但系就好似即系互相就喺度不断扇对方嘅，喂， 收兵啫、啊，收官一兵。 我啲猪肉好靓啊，咩攞去啊，咁样嗰啲嚟嘅。喂，衰鬼！ 呢批牛肉好正啊！ 系啊， 需要打个电话、 啊。海鲜又唔见啦，依家我啲咁样，系跟住就对互相系想怼下对方咁样。 系、 啊，我喺度要整个咩亚投行去破坏你嗰个金融嘅领先地位咁样。 系 系啦，跟住美国啊做翻一堆嘢吓，去叫围堵你啊吓。而家咩啊？嗰啲带住日本啊、韩国啊嗰啲嚟一齐围堵你咁样。 所以阿美都唔可以发展到一个知己朋友啊、爱侣咯。 何友派肯定唔系， 都系一啲嘅 普 通。不过 唔系一夜情 OK 嘅，系啊，纯粹为钱啊，佢哋 OK 嘅。 咁、哦、啊，记得带兔仔咯，只系讲记得带兔仔咯。 嗯、直头都唔知道有冇入到啊！好啦，差唔多时间啦，我哋呢一节差唔多啦，下次再讲。